北京时间八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乌鱼来啦。 碎片的感觉，那 是的， 感觉这个春节啊确实让我们意犹未尽呐、 感觉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大片要开幕了。 嗯，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很高兴这样的早晨能够和各位再次见面。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嗯，这里是乌鱼来了的直播。今天我们依然是有一个精彩的话题要跟大家聊。 哎，是我们今天聊点什么、 我们今天聊跟动物有关的。 嗯，说动物啊， 那说动物动物就到 一言难尽呐，所以要多说几句。 嗯，因为我感觉好像新的一年一开启，大家都在说鸡年大吉呀、 没错， 就老提到那个可爱的小动物。 对，十二生肖各个动物可能都要盘点一下。 是啊， 哎，其实呢，生活当中我们和动物也有很多亲密接触的这样的故事，也欢迎各位呢把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是 YGTP 九八六，来说说和动物有关的故事。 我是小彩，动物一家滋儿滋儿，动物一家门儿门儿。 真开心啊，这首歌 我必须要说，这个背景音乐找的实在是太好了。我们刚说和动物有关，就来了闷闷声 滋儿滋儿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 好吧，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资讯。 嗯，这个到了鸡年啊，其实呢很多人现在也在研究说，这个鸡年啊真的是超长待机，因为今年将出现一年两头春的情况。一年两头春呢，说的是农历的一年当中有两个立春的日子这样的现象。那么今年呢，从2017年的1月28号开始，一直到2018年的2月15号，长达384天。所以呢，这过程当中将出现两个立春日，分别是2017年的2月3号，也就是正月初七的立春，还有2018年的2月4号，也就是腊月19再次立春。 嗯。 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中国的这个农历啊还有各种节气啊、 嗯、 可能都是应该反正能理解就理解，理解不了就背下来。 对，我们就是特别同情就是属鸡的朋友，就是今天本命年也是超长啊。 对，真的是，哎，不是在想你的365天吗？一下就长达了384天。 是啊， 嗯，继续来看鸡的智力水平被低估了。 哎 哎，来看一下，其实它是已经达到人类7岁的推理水平了。前不久呢，施普林格旗下的期刊《动物认知》就发表了文章，称鸡的智力水平其实是被无端的低估了。并且是被其他的奇鸟种类遮掩了。那文章就认为呢，鸡有独特的个性，不仅会运用这策略智取对手，而且还懂得自己在这个进食的顺序中的地位，那么进行相关的演绎推理啊，这是人类到7岁才逐渐形成的能力。 厉害呀。 嗯，我开始还不太理解这个被其他奇鸟种类遮掩了是什么意思。 嗯， 后来我就想了想，比如说鹦鹉它会学舌呀， 哦、 oh, ，因为感觉他的技能非常表面，但是人家鸡就会推理演绎，演绎推理。 被你这样一说，我也信服了呢。哎呀，我在想，他的这个智商，如果按照这个研究说的话，那他应该是相当于是7岁孩子的这个智商。是时候家里养一只小鸡，和家里的孩子比较一下了。 真的是，你看，如果这样说的话，人家这智力水平啊， 嗯、 就特别的低调。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隐藏很深，深藏不露。 嗯、 哎呀，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更有的聊了。 是， 说说和动物有关的故事，也许你身边的那些小动物们就大大超出你的预想啊。 对，这样我们也推理回去的话，会发现其实我们低估了身边的宠物，也许。 没错， 嗯。 继续来说，这是进入到2月份呢，这些新规定其实已经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了。首先是这个电信业务用户迁入网协议呢，必须要实名制了。还有航站楼建设呢，要考虑旅客步行距离等因素，这真是太人性化了。 嗯， 还有呢，在广东是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的产假。那么湖北地区呢，出台方案说是商品房价格要一套一标。江西呢出台的新政有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发一次性补助，南京方面呢出台的是积分落户政策正式实行了。 嗯，我觉得可以一一对应一下啊。 是， 嗯，这些真的是影响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一些新规了。 没错， 继续来看，也是深入到我们生活的。 嗯， 24小时书店。来看一下广州1200书店24小时营业，为背包客提供免费的住宿。那服务员呢是优先录用听障人士。0点后故事会呢是书店的主打活动。那书籍的作者会讲述书里书外的故事，分享人生。那30岁出头的店长刘二喜就说，希望书店成为人与人之间传递温情的港湾。 嗯， 你刚刚那个笑是， 我觉得这个店长的名字啊，特别特别像，就是戏剧当中的一个角色的名字， 就是那个最讨喜的男二号。 对对对，感觉就是很亲切呀。 嗯， 所以他这个故事也是很温暖。 是， 继续来说啦，这应该是咱们中国最便宜的火车票了。这个火车呢是6423次列车，那么它是从1982年开始运行的，全程209公里，运行的时间是5小时50分。列车呢是从邯郸出发，途经武安、涉县、黎城等地，终点是到达山西的潞城。那么从这个南郊站一直到东阳关站，这个车票呢仅仅1块钱，学生票是5毛钱，真是咱们中国最便宜的车票了。那么这趟车呢至今仍然是为老人、学生还有通勤职工者出行的一个首选。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拿这个火车票、飞机票来说的话， 嗯、 我觉得节前节后还有什么，就是节前节后吧、 嗯， 它真的是差距挺大的。 哦， 如果它一直持续在这个价格的话，还真的特别合适。 对，保持稳定啊，这也是确实非常，非常可贵啊。 嗯，不然一到假期，尤其是春节这种，我觉得一些热门的地方，大概能达到平时2到3倍都差不多。 主要是在机票方面 是 波动比较大哈。 嗯。来看一下这对小夫妻吧。 哎， 1年3万的存款啊，这个春节送礼就花掉了一半。来看给双方的爸妈各600元，给侄儿侄女各500元，还有爷爷啊、外公外婆啊、姑姑啊、姨妈等各200元。那重庆的小林和妻子呢，一年存了3万块钱。那到了春节的节骨眼啊，单位没有发年终奖， 那小两口呢只好把这个存款拿出来花，春节几乎是花掉全年存款的一半了。 哦，也许他可能家里边也是一个大家族啊， 是 啊，所以呢家里边有很多的这个长辈，上有老下有小都要表示一下，这存款确实不禁花，也希望他们今年继续好好打拼吧，多存点存款。 嗯，你知道我觉得这种现象容易出现在就比如像我们就是外地的人，在比如在北京上班， 哎， 然后春节就回去啊走亲访友，然后看看老人啊看看孩子啊，这样你就大家都会盼着，哎呀比如说就是于淼从北京回来了，然后他给我们带了点什么呀就特别期待，然后 你会不会也想多了呢 然后呢你就真的觉得自己也觉得应该带礼物去给他们，因为真的一年没见， 对对对，要表心意了。 所以啊在春节之前我们朋友圈里啊就一直在转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说就编的一套一套的，就是说在北京上班的人不容易啊，所以当你有一位在北京上班的朋友闺蜜好朋友同学的时候，当他回到家你就要热情地拿出你的银行卡，准备好你的手机，吃完饭要抢着跟他结账，这样才能够真正安抚他的心灵。 哦哦哦， 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结果在后面跟帖的就是还在家乡工作的朋友都会说，我们在等着你回来结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根本不买这个账。 哎呀 特别有意思。 是啊是啊，所以呢但是我觉得像他这个小两口这个钱花的还是应该的哈。 对啊， 哎，所以呢这也没什么遗憾的，这新年继续努力吧。继续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过年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开始选择出境去过年了。这个俄罗斯啊有一个地方叫著名的玻璃海滩，这个海滩呢是多年前倾倒在海边的玻璃瓶垃圾，很多酒瓶啊，像什么一个伏特加酒瓶啊啤酒酒瓶啊，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大自然把这些瓶子的碎片打磨成了像玻璃鹅卵石一样这样的一个景色了。所以呢我们看这个照片也是觉得真的还挺美的，浑然天成啊。而且你看这个酒瓶嘛，很多都是有颜色的，这个正好点缀在这个海滩上边，给人的感觉是色彩斑斓。 是，真的是有一种这个玻璃鹅卵石的感觉。 哎，会不会踩上去还是会有点扎脚的危险？ 应该是不让踩吧踩了会不漂亮了。 好吧，过看看过过眼瘾也行啊。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说一说跟动物有关的小故事，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接下来是一首费玉清的歌，嘿嘿嘿。 忘掉忧愁之后能变得年轻，也许还能够飞檐走壁，时间停留在最好的记忆，画面里只剩下我和你。一寸光阴才能换来一寸金，寸金却买不回寸光阴，所以不如一直都开开心心，那些烦恼的事随他去。有人说要过奈何桥，你的笑才是灵丹妙药，吃下后什么都忘掉，立刻甩开烦恼。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哎。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哎。 不错， 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巧，你的笑才是灵丹妙药， 吃下后什么都忘掉，立刻甩开烦恼。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 哎 嘿。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哎。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嘿。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嘿。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 早上的8:18，哎，真好这个数字。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乌鱼来了，我们来说说，您和动物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 我们刚刚说到一些，比如说，鸡的智商被我们低估了，可以达到7岁孩子的智力水平。 哎，你说到鸡，我想起小的时候，不是小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家里边养了一只小鸭子，就是从早市上买回来的一只小鸭子，当时没想着说能把它养大。但是真的这个小鸭子在我们家就是真的就后来就养成一只大肥鸭，然后我就是在养它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觉得它确实还是挺通人性的。 是吗？ 对对对， 鸭子吗？ 对，你觉得可能鸭子家禽类的可能在家就是家里有大院子的话都是养在院子里的，但我们呢就是普通的这种居民房啊，这就养了一只小鸭子。这鸭子呢因为就是跟我们的感情很深嘛，那段时间我妈妈正好做了一个手术，然后出院之后呢，就躺在那个挺低的一个床上，然后呢，我们家的鸭子啊，它就，我觉得它应该是就是懂一些，然后呢，它就 会过去探望一下， 对对对，它会就是扬着脖子这样走过来，啪啪啪走过来，然后会拿那个它那个嘴，扁扁的嘴，然后就那样轻轻捉我妈的头发。就 很温暖哎， 对对对，就是特别，哎呀，这一幕也是让我妈就是真的一直忘不掉，对对对，特别受感动，而且她刚刚来我们家的时候，那是小鸭子呀，她就特别跟人，就是人到哪个屋子去，她就 别就跟着你就去了， 好可爱、啊、 对，我现在突然说到他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那个两个脚蹼，然后别紧紧的跟着你的那个声音、 嗯、 还觉得特别的真，特别的印象深刻。 那你会让他游泳吗？在盆里 啊？那倒没有啊。 所以他不是喜欢游泳吗？ 就家里没有给他提供这个条件， 于是他是一只不会游泳的鸭子、 嗯、对，就是我是觉得，就是他有些时候，因为你跟他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确实有过人之处，所以说我觉得很多动物的智商真的是被我们低估了 啊。你这样一说，我其实有点不太敢养宠物了、嗯、我都怕他有一天比我聪明啊。 刚刚铺好一盘棋，家里的狗过来了啊，来我们下一盘。 哎，上次赢了你，赢得太快，再来试一次。嗯，好，我们真的来看朋友们跟动物之间的故事啊。 是，嗯，哎，这个说，今天咱们说到，就刚刚说到鸡哈，就想到很多人想到自己的属相了。 嗯， 这位永远在路上，他说呢，我是生肖是属鼠的，9月份出生的。我们还说这个秋天的鼠好啊，粮仓都是满的。我说我怎么这么胖呢？这。 哎，这个我觉得老人特别喜欢这么说，比如说、 嗯、 属猪或者是、 嗯、 比如属牛吧， 啊、 嗯、就会说，哎呀，只要不是中午出生再干活就好了，晚上再睡觉挺好的。 对呀、啊、属猪也全身都是宝啊。 嗯、来看这位叫北京钱博士的朋友说啊， 嗯， 妹妹小时候在学校门口的买了两只小黄鸭带回家，可心疼了，晚上睡觉呢就把它们放进被窝跟它一起睡，说是怕它们冷，结果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两只可怜的小鸭子就被闷死了。 哦， 其实你刚刚在讲你把小鸭子养大，我真的觉得你们特别了不起， 不容易啊。 我一直以为就是小的时候在学校门口卖的，比如小鸡、 嗯、 小鸭子都是养不大的。 对，而且我觉得那本身就是卖这些小动物，其实我老觉得是很残忍的。 是、 嗯、而且呢就是而且他们还主要卖的就是卖给小孩儿，你知道吗？我觉得我那时候初中养小鸭子、 嗯、对， 我还至少我大了，就是很多都是那种就是特别年纪很小的那些小孩，然后可能父母为了哄孩子就买一个小动物回家。 对，我就是在小学的门口嘛，就 对， 他还染上各种颜色。 哎，是， 嗯， 然后孩子他是喜欢小动物，可是他不懂得跟小动物怎么去相处， 对， 可能就无形当中会伤害到小动物、 嗯、 这也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啊， 不要这样做啊。 没错， 嗯 嗯，看看这位叫超低空作业，他说呢，宠物都是很有灵性的，比如说小狗吧，如果呢小狗的眼神忽闪忽闪，那么它的主人一定很聪明，如果小狗很嚣张，见谁就咬谁，那么估计呢主人的性格也是有点霸道的。 我倒是这个我没发现、 嗯、 但是我倒发现就是你动物，比如说小狗，你养的越久它长得跟你越像、 啊、是，我也想到这一点了。 是吗？ 对，经常见到就是有遛狗的主人啊， 嗯， 我就看见，哎，这真是一家子。 从风格到神态， 没错。 来看这位叫乌萨奇的朋友说，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呢、 嗯、 因为它有钱，任性，这个钱是钳子的钱啊、 哦、 谐音。虾也有钱，为什么不横着走呢？ 嗯、 因为它虾呀。 我们开 一个玩笑啊！ 对啊，我们说和动物有关的故事、 嗯， 最好是亲身经历过的故事。你讲这么多段子干什么？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哈。这个溜烟兔子他说呢，上大学的时候骑车去上课，只见一个小影子横着冲我的前车轱辘就冲过来了，立刻刹车闸。哎，可惜还是晚了，有一个小麻雀呢就冲到了前轮的车下，当时也是被我一下给这不小心给压死了。哎呀， 我觉得在路上啊、 嗯、 这种事儿就是有点在所难免。 对， 嗯、我觉得尤其是走那种小巷子的时候、 嗯、 尤其是夜晚、 嗯、 它会有很多比如流浪狗流浪猫， 对， 然后一定要慢一点开。 哎，是是是、 嗯、自己也安全啊。 所以呢听到淼淼这番话之后，这位溜烟兔子是不是心里边这么多年的一个阴影已经释怀了呢？希望你赶快走出来。 嗯，不要想那么多。 对， 不要想那么多。 对， 来看个好玩的吧。 嗯， 来看这位朋友啊。 嗯， 这位朋友，嗯，厉害，他叫做卡小白娜。 嗯， 我已经觉得他很有性格了。 哎， 他说我的第一只宠物是泰迪，说说他的名字吧，叫哈古娜，读作哈哭娜。想以后再给他找个女朋友呢，叫马塔塔。遛他们呢，就喊哈古娜马塔塔。 说是源于狮子王啊，据说 哦， 宠物取名是要少点音节的，我觉得复杂一点的名字防止别人叫错，那肯定是没有重名的 啊。没错没错，而且最好的是这个同音字。以前看到一个段子，网上的一个段子，说呢，这个老奶奶家养了一只哈士奇， 嗯， 本来就是一只二哈哈的狗，然后呢，她给这个哈士奇起名叫哈哈，结果呢，有一天呢，看到老奶奶在路上找这个狗啊，一路在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相信这是个段子吧，但是有可能很多段子也来源于生活呀，也许这就是提炼出来的。 可能老奶奶一直觉得她不是本来就叫二哈吗？ 对呀、啊，所以就叫哈哈呀， 一边哈哈一边找她。 每次想到这个段子，我都真的是忍不住哈哈哈哈呀。嗯，继续来说吧。 嗯 嗯，看到了这个朋友呢，叫这朋友叫白羊猫。他说我们家猫啊老睡在我床上，而且还掉毛，还掉毛，还掉毛，还掉毛， 受不了了， 所以他是来就是控诉一下的。 嗯，来看啊，这位朋友叫做蓝莓毒物，说我家的汪汪从来没有见过鸡、 嗯、 某天呢圈养在院子里笼子里很远的邻居家的鸡跑出来了，他异常的兴奋，发了疯往死里追啊，然后我爸呢就拿着扫把去阻止他，生怕他那些母鸡们受伤了。 嗯、 然后呢500多米的街上演着鸡飞狗跳人仰狗翻的热闹的场景，围观的人们乐开了花。其实你想想真的是很有爱的一位爸爸，他 怕他 伤到那些小鸡。 对啊，所以他保护他嘛，所以就真的鸡飞狗跳了， 有点像电影的某个场景情节啊。 没错。 嗯， 这位叫徐凯的朋友说了，他说呢我妈养了一只小土狗名曰嘿嘿，因为胖 找他的时候就会嘿嘿嘿嘿一直叫他。 因为胖啊，所以起名又被戏称为黑猪。他说呢我爸说了他的主题曲就是那首黑猪。Don't make it bad。 哎呀， 所以说养宠物家里的爸爸都是这么有爱吗？ 没错呀，所以刚刚那首费玉清的嘿嘿嘿应该也送给你们家的嘿嘿。 真是可爱， 真是这样。 嗯，我发现养小鸭子的朋友很多。 嗯， 就这位朋友就说啊，收养过一只小鸭子、啊、 哦， 老妈觉得不能让它跟我一样是旱鸭子，所以拿了一个木盆放了水给它游泳，过了一会儿去看小鸭子已经溺亡了 啊， 可能是水太深，好险老妈没有强迫我去游泳。哎，其实 这真是一个悲剧啊。 所以说还好你就没有让家里那只鸭子学游泳、 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没往那上面想啊、哎、万幸啊。 所以他真的，他可能从小没有在那种环境里长大， 嗯 嗯，而且前面没有鸭妈妈带着他， 对，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是养小动物的话，真的自己也得就是多科普一些这方面的养的这个知识， 是， 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愚昧害了他们， 嗯嗯嗯 嗯。这位叫关英语的朋友说了，以前呢养过猫猫狗狗，但是都没有养很久，最近又打算养一只狗了，而且呢是希望呢这个小狗可以到以后到对面的小卖部为我买吃的回来。想的有点多。哎，他说起这个事情，我想起就是春节时候的事儿哈、 嗯、 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嗯， 哎，我又要说他的故事了，希望他不要再听节目。但真的是啊，就是呢他呢是过年之前给孩子家里的小孩买了一只就是小狗，哎，那是还是一个就是品种不错的一个小狗，但是他是从、 嗯、 就是应该也不是一个特别正规的这个店里边买到的，然后这个小狗呢一只就是家里人都特别喜欢它，因为它特别通人性，而且呢就是 很聪明， 对对对、嗯、你给它定一些规矩它就按照那个去做，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得到全家人的喜欢。 嗯， 哎，结果呢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呢忽然它就是已经虚弱就不能走路了，然后呢把它赶紧带到宠物医院去检查，说呢是有这个细小就是可能就是狗瘟啊，就是小狗、 哦、 啊 狗， 实际上可能它可能一直就有，然后就发病了， 嗯， 具体我也不太了解， 嗯， 啊、然后呢，你想他们已经就是对这个小狗很有感情了，所以就赶快就尽一切所能的去救治， 嗯， 哎，但是呢，就是最后还是没有就是留住这个小狗， 嗯， 哎呀，我这个朋友非常非常的伤心， 嗯， 他伤心到就是晚上他就睡不着觉啊，他因为他就是小狗生病的时候他一直是那样怀里抱着， 嗯， 然后很虚弱，然后他就是，本身也是很伤心，但是看到小狗那么虚弱的情况下还要坚持自己走到那个颤颤巍巍的走到那个厕所去上厕所、 嗯、 哎呦给他心疼坏了。后来小狗这个就是这个逝去之后啊， 嗯， 他真的他很久不能从那个心情当中走出来。 哎，确实是，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一般是在他出生的时候没有带他去正规的动物医院注射一些疫苗什么的、 嗯、对对对，而且他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他特别恨就是那些狗贩子， 非法出售， 非法 小狗， 对、非法的那些狗贩子， 嗯， 深恶痛疾了。 确实是这样， 然后自己说我以后再也不养小动物了，因为真的是那份伤心的不能再承受了。 对，我真的觉得养小动物是个挑战， 嗯， 就是对心理， 哎，对， 绝对是一个挑战啊。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责任心，没有足够的这种，能力的话，还是不要去轻易的养宠物。 好，我们转换一下心情吧。 哎呀，是啊， 来看一个这位叫，高寒小时候的故事。他说小时候在姥爷家被一只用绳子拴着的公羊，围着。围着圈追，追了好几圈呢才跑出去，好像只是去看看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就进，就是误入羊圈，然后就被追着， 被羊追着是吗？ 应该是啊， 哦， 被公羊围着圈追嘛， 以为你是 要被袭击了， 哎呀， 嗯， 以为你是这个闯入羊圈，不怀好意呢。 结果只是因为好奇心啊， 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家里有很多，就你看到别人家的小动物的时候，不要因为好奇心去就是 打扰人家， 对对对对，冲过去看什么的， 没错。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小时候，不是就是不管是小时候还是长大了跟动物之间的故事。 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GTP986。广告回来，我们接着聊。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妈妈，看六个元宵， 乖，那是六个零。 4008-60，平安车险官方电话，报价精准，支付安全，更值得信赖。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于森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跟小动物之间的故事。 哎，是， 嗯 啊，欢迎各位呢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我们继续来说资讯。这个是江苏淮安，雪后留痕，美如素描。最近呢，这个江苏淮安啊下了一场大雪，大雪过后呢，清江浦里运河呢两岸是银装素裹。景色如画，那么航拍车辆呢是从雪地上走过留下的这个车印痕呐、就像一幅素描画一样，看到照片确实是名副其实 啊。 对对对、 继续来看非常暖的一个事儿，那就是19岁的大学生手绘指南教72岁的奶奶玩手机坐地铁。那王宇轩呢是南财外国语学院的学生，那前段时间呢他72岁的奶奶买了一部智能手机，那里面很多功能呢都很好奇， 他呢就手把手的教奶奶如何使用，但是奶奶呢仍然是不太熟悉。那为了让奶奶学会如何使用手机，他花了几天的时间手绘使用指南。 嗯，太有孝心了。就是我们经常生活当中，实际上对我们最亲最爱的人，反而是最缺乏耐心的。但是这个孩子他的这个行为，真的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心头一暖呀。 嗯嗯，感觉现在做这件事情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嗯、 哎，真的是这样， 非常是好好现象啊。 对啊、嗯，再来说一下，这个也是关注这个急诊医生过的春节是什么样的，真的是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呢，这个15年没有过一个完整年。最近呢，这个山东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名主治医师胡大夫，他呢是从医已经15年了，从来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春节假期。那么他的春节呢，实际除夕是在重症监护室值班，常规工作时间是从下午的5点到第二天的早上8点，手机保持24小时待机。即使是不值夜班，他也经常会被喊到科室加班，然后抢救病人。我相信这应该是很多，不仅是急诊医生，而且是更是这个行业的医生、护士们他们的一个工作的常态、生活的常态。 嗯，向敬业的医生们致敬啊！ 没错，没错。 来看妇女同景点拍照。你的来路就是我新的方向啊。 嗯。 来看网友小王呢晒出了自己和老爸的照片，他说呢，大王就是老爸，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看世界，自己呢就很好的继承了这个特点。两人在同样的景点都拍了照片，那两相对照呢也是感慨万千。当年的老爸老妈没有美颜相机的年代啊，也都是颜值担当。 没错，哎，翻出老照片看一看，会发现就是那个年的父母那个年代， 嗯。 真的那时候哪有什么美颜相机啊，什么一些修饰的东西，哎，可是呢真的就是自然美。 对， 经常会被惊艳到。再来看一下这个孩子吧，他呢可能遇到的是一个假爸爸。最近呢，这个许先生啊，独自在带着他3岁的儿子，准备呢在合肥高铁南站乘车。上车之后呢，许先生自己去洗水果了，浑然不觉儿子独自一个人从车上跑回了站台。等到民警发现之后，将这个已经哭成泪人的孩子抱回值班室，并且呢安抚他睡着了。幸运的是这孩子能够完整的背出爸爸的手机号码，所以最后总算是找到了。 嗯，大家都说一般爸爸带娃就比较坑娃嘛。 是啊，所以很多时候会怀疑我是不是亲生的。 就在昨天，这是我的一个亲身经历啊。 好啊好啊。 嗯，就是我一个朋友的老公啊。他就领着孩子出门啊，我就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爸爸带孩子，就是昨天风特别大，然后你就会说，哎呀，这风太大了，给他稍微的挡一下，或者跑到前面给挡一下，没关系没关系，别家孩子能经历的，自己家孩子也能经历。这个时候孩子已经就是绊倒了，就只见他拖着孩子在地上拖了有1米多，没关系没关系，我说已经开始拖着他了呀，就是别的孩子能拖，你家的孩子也能。我真的发现孩子就是脑袋已经快到羽绒服的下面，因为羽绒服还特别大，就被揪着一直在吐。 哎呀，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啊！听你这么一说，我也是深信这是你朋友的孩子， 遇到了一个假爸爸。 是啊，是啊。哎呀，继续来说，这个事情呢是游客乱扔硬币，上海动物园扬子鳄鱼池变成了许愿池。春节期间呢，上海动物园里边扬子鳄鱼池和大鳄鱼展览池竟然被部分不文明的游客投入了多达100枚的1块钱还有5毛钱的硬币，动物园呢也是只好把它当做了许愿池。据了解了，说部分游客呢向动物池里边呢投掷硬币，是因为过春节效仿在这个寺庙当中啊向长寿动物投硬币来祈福。还有一部分游客表示了，说投硬币呢全是因为部分动物在冬季不够活跃，想用硬币砸醒动物，然后呢试探一下动物的反应。不管您出于什么目的，这样都是非常不文明的行为， 而且非常的危险。 对对对， 最近真的是在动物园出现的惨剧啊不断的上演。 没错， 所以大家真的是就是我们远远的观赏就好了。 需要我们作为游客做一个深深的反省了。 嗯，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名女子呢是边打麻将边流口水啊，送医院才知道已经中风了。那亲友春节聚会的时候玩几圈是常见的事儿啊，但是尽兴之余也要注意身体。那近日呢，广州一名45岁的女子，是从年初一晚开始打麻将，通宵打到年初二，因为太投入呢，身子发麻也没有当回事儿，直到对家看到他边出牌边流口水，才劝他收手就医，那被诊断为典型的中风的症状了。 哎呦，这真是打麻将 过度疲劳导致啊！ 哎，太投入了，哎呀，还是身体健康最重要。 是， 继续来说，这是高速大桥突然停车，造成三车追尾，只因为这个有一个这个车辆呢，他是司机想拍照留念。最近呢，一辆越野车在通过贵翁高速翁安县境内的清水河大桥的时候，忽然将车停在了快速车道上，尾随其后的两辆轿车呢发现情况，但是由于车速比较快，根本停不下来，结果酿成了事故。民警也提醒了广大的这个驾驶员，沿途风景再美丽，也不应该在高速上随意停车，这个任性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 非常严重啊。 没错， 我们也可以就记起来，当时就是在考驾照的时候，考试之前你会看到很多这种因为你自己操作不当发生的惨剧。 没错，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是的， 这里是物语来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你跟小动物之间的故事，来听一首范玮琪的歌《动物森林》。 冒险动物森林。 常好听的一首来自非常好听的一首来自范玮琪的《动物森林》。 嗯，哎，这里边还真的是提到了很多动物。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您和动物之间的故事，有可能是您就是身边正在养着的小宠物，也有可能是给您留下了很难忘印象的这样的一个小动物。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GTP986。来看这位叫侯维嘉的朋友说了很囧的一件事儿，他说呢就是 怎么啦？ 我忽然不想说他这个了，因为他说的这个和咱们这个话题其实没什么关系。 那好吧， 他是说的他自己的一个经历。 嗯，我今天不停的看到我的眼前闪过小鸭子，来看 是因为受了我的启发是吗？ 地雷妹啊说，天啊，我一定要说小鸭子。说小时候呢，楼下的邻居给自己的小孙子买了一只小鸭子玩， 嗯， 还天天傍晚在楼下遛啊，从此放学回家就成了我的噩梦，天天被鸭子追在后面叨小腿，叨叨叨叨叨。 哎，就是那个农村的那个大白鹅，不是可以看家护院吗？ 嗯、对对对，很厉害。它其实不只是叨，大白鹅是会拧 哦， 就是它叨住你以后，它会拧一下。 所以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吧？ 没有，我只是从小被我妈吓大了。我妈给我讲的特别生动，然后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 嗯， 你知道就是在咱们附近的一个小区里面不是有鸭子吗、 嗯、 然后它也会有大白鹅啊、哦、然后就经常会带小朋友过去看鸭子，因为它那个人工湖很漂亮。 嗯， 然后就大白鹅我就刚要冲过去，我就旁边又看了一下我的妈妈，我妈妈就我告诉你啊，她接着我说我知道就离她远远的。 这确实啊，看到大白鹅真的觉得它就很威武，然后个头又很大，就真的是能够把你让你觉得对它就是很敬畏，离它远一点。 啊、哦、对 、嗯、就是这 种感觉，我喜欢你离我远一点。 还有第十三生肖说了，他说以前家里养过一只阿汪和一只阿喵，有一天呢阿喵好像是抢了阿汪的磨牙球，阿汪呢就在后边那个追呀，后来阿喵跑不过，嗖的一下跑到屋子里，因为大门是玻璃的，两扇门开了一半关了一半，所以呢 就是不知道最后谁赢了。 对，就是家里边如果既养了猫又养了狗的话，那真的是难免会有猫狗大战的时候，而且一般都是狗处于下风。因为猫它那个爪子真的直接给你一巴掌你真受不了啊， 而且我感觉猫反应特别快。 对， 嗯嗯，机智。来看这位朋友啊，可能是针对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资讯。 嗯， 他说对于动物园的观点啊，刚刚很赞同你们，说很多人去动物园带的不是爱和求知的心、 哎、 而是高高在上的戏谑啊。 嗯， 就说呢各种对动物的不尊重就让人非常的火大。 对，因为这个叫什么众生平等啊，真的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就是一个高级灵长类动物，然后就会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其实小动物它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也需要我们的这个平等的这种相处。 对， 再来看一下呢，这位叫孟姐，她说呢，这个初中的时候呢，邻居呢是一个就是比较爱喝酒的一个人，嗜酒如命啊。 嗯， 她说他们家养了一条狗狗，时常呢带着去散步、洗澡。他呢也是对这个小狗可能感情是很深，他说呢这个小狗后来去世了，他说呢每次想到呢就特别难过，当时伤心的哭了三天三夜呀，后来把小狗狗埋在自己家门前的这个花圃里了。 嗯，我感觉好像一说跟就是动物跟小动物之间的故事啊，最后就难免会说到他、 嗯、 他在最后是怎样一个结局。 对对对， 嗯，我们来看不知道说啊，高中的时候同学常带他的牧羊犬去画室。 嗯， 头一次见到巨大的狗啊，我非常惊慌的往后躲，那狗走近我对我叫，那同学呢都让我别怕他，只是看到我怕他，狗狗很生气找我理论而已。那画室都是晚上去的，那在有点偏的巷子里，那他说呢我回家狗狗都跟在后面，到了热闹的地方就转身回去，只要他在呢每次都会送我，没人提醒他，那个时刻让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哦， 嗯， 真的真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呢 好，你又不想说他了 啊？不是不是， 嗯， 我是看到了他说的我们家的这个旺旺啊从来没有见过鸡， 某天这个圈养在笼子里很远的邻居家的这个鸡，哎呀，就说过了这个。 好，那我们就看这位朋友说记忆中最深刻的三件事儿吧。 嗯 嗯，感觉还总结的挺好。 是， 第一个是用石头砸母猪， 哎， 然后被母猪追着跑，这就是你不应该呀。 对，所以啊，这个事情是你挑起来的好吗？ 再来看第二个是想吓唬狗，没吓唬到，反而被狗吓着了。第三件事就是我把妹妹，是我妹妹啊踩到牛粪，把脚拔出来，然后鞋子还在牛粪里面。 哦， 就是说他对于动物的记忆可能都带有稍稍悲情的感觉。 对对对，但是呢，你细想一下，你又觉得你难道不应该检讨吗？每次都是你想要去挑衅动物，去伤害动物， 对， 所以呢才会有这样的下场啊，啊，所以说下场也是不为过的。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带着爱去欣赏或者观赏，或者是跟他们相处啊。 没错， 嗯， 这位叫 slow 的朋友说了，他说我们家呢捡到过一只小喜鹊，可能试飞的时候掉下来，结果第二天一早就有两只大喜鹊一直在我们家阳台外盘旋啊，还试图要撞玻璃进来。我们赶紧把小喜鹊呢拿到这个楼下，放在空旷的地上，两只大的一会儿就过来把这个小喜鹊给带走了，真的特别神奇。他说我们家住在高层24层楼，他说他们居然能够准确的找到我们家的位置。所以啊，这个飞禽类我们真的不应该小觑他们的智商 啊，真的是这样。 对， 哎，哦， 怎样， 我刚刚想问一个问题，后来我自己想到了， 嗯， 所以就不要露怯了。哎，哎，你有发现就是我生活中会有很多朋友包括我， 嗯， 对于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小动物嘛。 对， 然后你就会当你看到特别喜欢的人，特别喜欢的朋友啊，小朋友啊，或者什么， 嗯， 你就会用这种动物形容它，比如说， 啊， 哎呦，你这个可爱的小狗狗。就是类似于这种， 还真是这样。 所以啊，我是因为看到这位朋友的互动，我一下想起来这位朋友就有意思了， 啊， 他叫天然赤子，说你是最可爱的小猴子。你想想他那个表情就很可爱，啊， 对呀， 啊， 画面感很强啊， 肯定是因为他特别喜欢小猴子， 嗯， 所以 没错， 也会像小狗狗那样形容。 哎，你这样说真的是这样，我不是喜欢猫吗， 嗯， 所以那个表情包里边我最喜欢就是一组那个猫的表情啊。 对， 每次看到分析，你知道我会在那个就是朋友就是那个微信里边， 嗯， 用自己的那个就是自己的那个点进去， 嗯， 然后呢就看那个表情包一个一个发给自己，然后看他的动作。我真的觉得自己也是露怯的可以了。 我真的是，我你说这个我是真的是注意到， 嗯， 就是同样一只猫， 哎， 就是我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它最近更新了没有。真的是这样。 对啊，就 很可爱呀， 爱屋及乌吧，就是这样， 嗯， 哎，但是你不觉得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爱这些小动物，然后他们反馈给我们的也是就是更多的是这种快乐的这种情绪吗？ 对， 嗯 嗯，我们来分享一首歌吧，这个歌也是很有意思，短短的一首歌，这是谭晶跟吴亦凡的一首《乖乖》，嗯，很少听到他们合作啊。 去取经，是否会有心灵感应呢？是否跟着徒弟说你不要想太多，我可以一直保护你们呢呢呢。孙悟空他每次都打妖怪，猪八戒每次问我会不会来，沙和尚他跟我说师父又被妖精抓走，问我怎么办。我的如来神掌很厉害，但是低调我不说，佛祖你给我超能力，让我去西天取经，这故事你想不想听？那那那，我的如来神掌很厉害，我们可以一起打妖怪，金箍棒了，沙和尚了，八戒胖了，师傅够了，请你乖乖做个善良小孩，你是我一生所爱。 只为你打开，乖乖要真心悔改，你永远是我最爱。 有求必应，那改不掉的毛病。我这偏头痛，说忘不掉的旋律。你说我这脾气，你说我这坏脾气，你说我这臭脾气。我告诉你，取经才不容易。克服九九八十一难，你还要给我难堪。别问我为什么这么难，人生就像取经，你想要成长就必须经历苦难。如果佛祖是你的后盾，请你人生不要留有任何遗憾。 孩子，孩子，为何你这么坏？欺负欺骗，为何你做出来？学会做好小孩，相亲相爱，光复爱就在心中，充满色彩。 乖乖，你快回来，我怀抱一直为你打开。乖乖，要专心悔改，你永远是我最爱的小孩。 夕阳能不能看到你我不知道、 厉害。 嗯， 当我听到那首 乖乖忽然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觉得不好了。就是感觉不是我们记忆中的那个味道啊， 就有一种吃了怪味豆的感觉。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嗯、 这是一首怪怪的歌曲啊。 嗯 嗯、但是呢他们两个人首先能合作，我觉得这已经是一种怎么说创新吧。 有没有想到那年的春晚就忽然出现一个辣妹子和、 哦、和那个对和周董的那个合作， 对，那两首歌有意思啊， 能合到一起已经不容易了。 嗯 啊，我们接着来聊话题啊，时间有限，我们抓紧看看这位叫一个人的 simple 说了，我的第一只宠物是一只大公鸡，这个鸡呀、啊、真的也是很有灵性的，我每次靠近它的时候它就会蹲在那里一动不动，任凭我摸它抱它，但是只要把它放在别人的手里它就会抱起捉人，扑腾着翅膀逃跑，特别神奇。我记得那大公鸡特别漂亮特别神气，可是后来呢还是没有逃过这个成为这个餐桌菜肴这样的一个命运。他说我也当时哭了老长时间呢。 嗯，这个说起宠物其实就是这样啊。 对， 我们之前聊过一次，就是有一阵儿特别流行， 嗯， 养小猪、迷你猪、 哦、 荷兰猪， 是 最后都会养成很大的猪， 很多人都上当了，就买到的其实都是从就是小猪，然后慢慢它会长大的。 对，我真的是看到有一个人，也是一个岁数比较大的阿姨了，她就。再遛一个巨大的猪 哦， 应该就从小养起来的，但是也已经无奈很有感情了。 是啊， 嗯，其实是挺不方便的。 哎， 来看刚刚那位把喜欢的朋友形容成可爱的小猴子的朋友啊，他是真的喜欢小猴子。 嗯， 他又说，猴子能家养吗？是不是违法呢？求普及。我就跟你说不能养啊， 嗯、 不用普及了。 对呀、啊， 嗯， 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真的是就是你喜欢它就好，但是你不要想要把它据为己有啊。 对，你越是喜欢它，你越是知道家里那种环境不适合可爱的小猴子。 没错， 好吗、 嗯、 你又不能给它种一棵树，又不能给它很多的玩伴，是不是？ 对， 嗯 嗯, 嗯， 既然你爱它，你要给它就最适合它的方式吧。 远观，远观、 嗯、没错、嗯。哎呀，今天这个，哎，再看这个吧。 嗯， 这朋友他说呢，是朋友的真实经历啊，说他媳妇儿用吸尘器给龙猫打扫笼子，然后用吸尘器呢吸头去逗龙猫，结果龙猫因为气流扰乱了毛发，就用前爪梳理，很好玩，他就反复的逗，结果一不小心就把龙猫的脑袋吸进去了，第一时间傻掉了，赶快关掉电源，用力拔，砰的一声，龙猫被拔了出来。结果流鼻血了，把他吓坏了。就是龙猫流鼻血了吗？ 我感觉你在给我讲一个惊悚的故事。 对，就是像一个恐怖片一样。 就最后就给大家说一个 恐怖的结尾，就是不要乱逗小动物 啊，就是就是， 嗯嗯嗯， 哎呀，希望这个龙猫最后还是能够保全自己啊。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你和动物之间的故事，朋友们分享了很多，我觉得还是没有就是聊得更。就是更深入一些，然后但是也是得到了很多受感动的这样的一些启发。 嗯 嗯，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相聚的时间也许不算多，只有短短一刻，却能在人生漫漫的旅途画下彩虹颜色。手心的温暖也许不算多，只有这么一刻，却能在这样寒冷的夜晚。 北京时间9:00 FM 98